变得敏感脆弱，开始不像平常的我，担心被识破。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也是悲伤的？如果我相信你比自己懂，我就会更执着。机会啊，是沉着，男人道别时刻，我假装勇敢穿过伤，泪已流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的是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车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套耳朵试试家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跟我出去龙个头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跟我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上课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，我以为就这样能够喝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， 睡在臭水沟，半梦半醒时想了想的眼泪流，